今天我们领主的晚餐，请你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这是使徒保罗关于主的晚餐的教导，由我来念。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三十三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或不配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这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与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主的晚餐是圣礼 Sacrament， 圣礼是主所设立的展示。主耶稣在主的晚餐中将他自己和他的恩典对我们展示出来，向世人展示出来。而人按照主的设立，用肉眼看到这个展示，又凭着信心依靠圣灵领受主的晚餐所展示的主耶稣和主耶稣的恩典。这是说一个人必须按照主所设立的规范才能够看到这个展示，看到主的晚餐。如果不是按规矩， 你只不过就看到 一块饼 和一杯酒。所以人必须省察自己有信心与否，人必须省察自己可否认主耶稣为主，可否为他而活而不是为自己活。你如果如此审视自己，然后领圣餐，你所看到的就不只是酒，不只是饼，乃是主耶稣留在这个世上最真实最写实的他的画像。约翰·欧文会这么说，而且他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画像可以叫我们在这个世上凭着眼见看到。保罗说，不按理吃主的晚餐的人，其实根本就不算是吃主的晚餐。不按理吃主的晚餐的人，就好像践踏主的身体和主的血。如果你不按理吃这主所设立的这个饼和酒，非但不是恩典，就反而会成了你的主咒诅。但是如果按理吃主晚餐，这样子的人就是领受主耶稣他自己的人，就是最蒙福的人。也理当，如果你吃他的晚餐，你领受这个展示，也理当将主耶稣他展示出来。约翰·欧文甚至会说，我们吃主的晚餐就是内化主耶稣 incorporation， 主耶稣的身体和酒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生命的属灵原则。所以你注意，改革中的圣理论可以非常的真实，非常的血淋淋。也就是说，你吃什么你就像什么，你吃主耶稣就展现主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要怎么省察自己，就借着展示这个概念，省察自己，你可否展示主耶稣出来，你可否效法他不顾自己的事，顾彼此的事？可否想起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为门徒们洗脚，那你可否乐意有时间为教会洗马桶？我们中间做父母的，趁这个机会检视你自己，你可否向你的儿女展现主耶稣基督？你领圣餐多少年了？你的儿女，你在你儿女面前活了多少年了？他们是否在你身上看到基督？ So， 我们中间做父母的，我鼓励你今天审查自己。如果你的儿女不认识基督，如果你的儿女丝毫在你身上看不到你展现耶稣基督，你应该很难推卸责任。身为基督徒的父母，你的责任不是与儿女沟通，跟他们说人生大道理，而是对他们展现你所领受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趁这个机会检视你自己，如果你需要悔改，悔改，改变在你儿女面前活出的生命，求主赐给你一颗悔改的心和改变生命的力量。弟兄姐妹，这饼和这酒是主耶稣他自己赐给我们的，就表示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所以，没有人应该吃得胆战心惊或心虚。但是每一个人，你们都应该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本来不配来到他的餐桌前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但是他既然乐意将自己不计代价的将自己给了你，你就应该带着喜乐分享他的喜乐，与他一同吃饭，你就应该带着喜乐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叫我们渴望吃你儿子的肉，喝你儿子的血，我们就恩上加恩，就越加有他的样式，就越加展现他。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舍去自己之前没有忘记我们，你设立了这个晚餐要喂养我们，要我们记得你为我们舍去自己，把你自己给了我们。这样求你叫我们总是纪念你，总不放肆，总不忘记我们属于你，你属于我，你属于我们。天父，求你叫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的人，如今可以看到他的肉，看到他的血，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得到满足。愿我们中间没有人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却是吃喝自己审判。为了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我们的主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如果你已经领受约的记号，就表示你已经受过洗，你也认知自己是罪人，认主耶稣为你的救主，他真的是你的主。要记得这是他赐给你的，你也需要这个属灵的养分，才能够忠实的走天路。我们也欢迎到我们中间的，今天来访的朋友们，如果你隶属一个教会，你是一个教会的肢体，就是教会的成员，我们邀请你与我们一起领受这主的晚餐。但是如果你不隶属任何一个教会，你也不是属于教会的肢体，你不应该领主的晚餐，因为这是我们主给他的肢体吃的。如果你还不能够领主的晚餐，我鼓励你，你看到这个，我求圣灵在你心中工作，你也应该渴望要领受这最大的恩典，就是领受我们的主耶稣，一个将自己舍去自己给罪人的上帝的儿子。所以记得，在我们的主上十字架之前几个小时，他没有忘记我们，反而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多人舍去的，使罪得赦免。你们每逢喝这杯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金属的杯子是葡萄酒，塑胶的杯子是葡萄汁。保罗说，我们每逢领圣餐的时候，领主的晚餐的时候，就是表明主的死。其实表明主的死是用一种很简洁的方法说，就是表明上帝的拯救。我们喝他的血的时候，就记得我们的上帝是乐意他儿子不计代价为我们流血的上帝。我们中间还有不能够领圣餐的孩子，你们应该渴望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举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的儿子就将他自己给了我们，你就将你的儿子，你没有顾念他，反而把他赐给我们。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毫无保留舍去自己，这就是爱。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表明他的死，就表明他没有顾念他自己，反而他顾念我们。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这是多么奇异的奥秘，居然顾念我们罪人。这饼和杯表明他的死，其实就表明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爱。我们也吃也喝，就确认我们自己是蒙你所爱，也必然爱你儿子，也就必然彼此相爱的人。愿今天每一个吃着晚餐的人都明白自己是与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每一个人的主同死同复活。我们领受的无非就是他的身体，他的血，就思念他，就爱他，就效法他。愿我们吃什么就有什么样式。为了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